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啊是12月17号星期五啊，马上又迎来双休日了哈。不过今儿这天是真冷啊，我首先带大家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本市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为-7.5度，是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最低值，加上北风呼啸，天气十分的寒冷。从最新数据分析，今天上午冷空气主体呢已经接近北京，今天白天最高气温也会成为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那所幸午后冷空气主体渐行渐远，本市风力会逐渐减小。由于下午的气温低，所以大家在户外呢还是要注意做好保暖工作。另外今天居室内一氧化碳中毒气象指数很高，还提醒啊仍然使用煤气取暖的人们要注意居室通风，特别注意防止煤气中毒事件的发生。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3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后天双休日的天气，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周六是晴天，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升温到5度，最低气温呢是-7度。周日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低气温-5度。总的来看，双休日期间风力不大，白天气温有所回升，夜间最低气温变化不大。所以如果大家有出行需求的话啊，可以放在白天啊，或者是午后这样的时间，可以出去晒晒太阳或者是透透气。好，那么今天科创中国科创在线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呢，主要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刊发布2021全球10大工程成就，原料取之不尽 ，DNA 生物塑料具量产化潜力。2021第三季度全球服务器市场增长9.6%，视听行业创新发展受到各方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就为大家盘点今天的科创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日前由中国工程院院刊评选的2021全球10大工程成就在北京发布。2021全球10大工程成就是近5年在全球范围内完成、实践验证有效、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工程、科学和技术的重大成果，能够反映某一个或者是多个领域当前工程科技最高水平，分别是 AlphaGo 和 AlphaHold 啊，这个是人工智能领域的，还有呢是一种基因编辑技术研发和应用，极紫外光刻系统、第5代移动通信技术、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杂交水稻、洞察号火星登陆探测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公共卫生防疫治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和特高压输电工程。据介绍，这次评选活动呢，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刊学科编委会和中国工程院全球工程前沿项目组专家联合担任评选委员会，遵循独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3项原则，那么通过全球征集提名、专家遴选推荐、公众问卷调查，最终确定了2021年度全球10大工程成就。那么这次评选活动也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工程科技人员的广泛参与啊。我们也看到这个衡量标准呢，其实非常的明确，首先是在近5年全球范围内完成的，并且呢是实践验证是有效的，而且还要有 有全球的这种影响力，广泛的影响力。那每年到了年终岁末的时候，可能各行各业都会梳理和总结一下所取得的成就。我相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会啊梳理一下这一年我们个人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方面到底都收获了些什么，积累了一些什么。那也可以展望一下即将到来的2022年哈，所以年终岁末的时候这种回望和展望都是必不可少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前市场研究机构发布了2021年第三季度全球服务器市场季度报告。数据显示，全球服务器市场同比上升8.8%，达到了246.8亿美元。出货量呢是同比增长9.6%，达337.6万台。从厂商排名看，戴尔、浪潮、HPE 保持全球前三，其中浪潮服务器的全球优势进一步扩大。销售额、出货量增长达到15%和14%，全球份额突破10%，继续保持全球第二、中国第一。随着新基建政策持续推进，率先布局智算新基建已经成为数字经济转型升级的产业共识。国内各地也是掀起了人工智能计算中心落地潮。智算中心所承载的 AI 算力将是驱动智慧时代发展的核心动力，为服务器市场会带来巨大的增长空间。同时，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新应用对于算力提出了更高的需求。2020至2021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市场规模高达39亿美元，服务器呢是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核心，支出占比就达到87%。接下来呢，再关注一项新材料的研究。最近，天津大学杨大勇教授团队联合中石油石化研究院成功研发出了一种新型的 DNA 生物塑料。这种塑料啊，原料来源丰富，生产、使用和回收处理全过程都与生态环境友好兼容，并且可以低能耗、无损回收，有望在部分应用领域替代石油基塑料。我国每年进口的石油资源呢，大约1/3呢用于合成塑料制品，但是塑料原料提取过程耗能高、污染高，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和化学副产物。而 DNA 是生命遗传物质，在大自然当中呢广泛的存在，也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物高分子。如果将地球中储存的小部分 DNA 转化为生物塑料，理论上啊可以有效缓解日益增长的塑料使用需求。杨大勇教授团队开发了低温加工生成 DNA 生物塑料的新方法，制备了一种在生产、使用和回收处理过程中都和环境相兼容的新型 DNA 生物塑料。据了解，这种塑料的原材料包括天然 DNA 和离聚物，都来源于生物可再生资源。另外，新型 DNA 塑料还可以通过无损回收策略制成新的塑料制品循环使用，也可以在 DNA 酶的作用下实现可控和降解。据杨大勇教授介绍，现有的工业化设备可以快速地从植物、藻类和细菌中大量提取生物质 DNA， 那么利用这些设备也可以实现 DNA 年产量数十万吨。新型 DNA 塑料也有巨大的量产化潜力，同时这种塑料可折叠性和低温稳定性也非常优异，可以加工成多腔式微结构，有望在生物传感、药物递送和组织工程等生物医学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我们的节目之前在访谈环节哈也提到过对于这种塑料材料可回收、可降解、可利用这样的一些产业当中的创新啊，包括比如说在这个家具领域啊，可以实现这种塑料原材料的生产创新以及回收再利用等等。那么我们说生活当中对于塑料的需求可以说是非常的广泛，不仅是我们生活当中哈，包括很多生产领域对于不同的塑料的性能要求都很高，那需求量大，那么同时呢对于塑料的这种研发创新的能力要求自然就很高。

王老师呢，其实也是我们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的岗位专家，主要呢是从事生猪遗传育种包括规模化生产的这个教学科研和推广工作，在产学研用方面可能也有很多的这个经验和这种技术成果跟我们一起分享。那其实刚才我介绍的是背景，今天两位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些年啊咱们生猪养殖的这个规模以及包括背后的一些技术亮点。首先我想请云湛先给我们分享一下吧，作为创新团队的领头人哈、能不能先介绍一下在2009年的时候为什么要组建并且启动了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这个团队建立的背景和承担的主要任务目标是什么，先帮我们分享一下吧。 好吧，地方的生猪产业创新团队啊，是根据农业部的一个文件，因为在农业部啊，由2008年、2009年就探讨，并在2009年吧，就建立了国家农业技术产业技术体系，啊，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这个体系呢，是在国家层面以一个产品为中心，围绕这个产品，从农场到餐桌的整个链条。这个链条上的各个环节设置不同的岗位，来解决各个环节上目前和将来准备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围绕一个产品，由这个产品生产地一直到市民的餐桌，整个的生产链条上的各个环节的技术难题，由体系的各个节点上的岗位专家来持续性的进行解决，跟以往的那种传统的推广体系啊不同，它注重一个中心，一个链条，还有一个持久性，最大的特点就是持久性。因为以前我们的解决技术问题一般是靠一个一个的科技项目，但是在产业体系这个特殊的组织形式里边啊，是对一些个热爱这个产业的技术专家给予长期的支持，支持他们对产业各个节点的那些个疑难问题持续性的去研究解决，最后实现整个产业链条在技术层面上畅通无阻，国家层面上的。那么国家层面上解决的问题呢是比较高层次一些的，那各个地方呢有各个地方的特点，那么在国家产业体系政策的这个影响下，各个地方也开始探讨地方产业体系的建立。那么农业部为了规范那个各个地方产业技术体系的建立呢，又专门发了一个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地方团队建设的规范，就是实际上也是为了避免跟国家体系这个名称上啊不要混淆，有一个区分，一个是名称，一个是功能啊，稍微有一些鉴定。那么这地方呢不叫产业体系，叫国家产业体系地方团队，就像我们北京这个体系呢，实际上就这个团队呢就叫生猪 产业 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这样呢从名称上跟国家体系有一个区分，另外在功能上，地方团队更注重于地方特色的体现。还有地方是一个特殊的一些技术问题的解决。 等于从国家层面然后再到我们北京地区这种地方层面，其实在2008、2009年那个时候国家就已经想到了说我们要把整个的这个围绕一个产品它的整个产业链打通，实现刚才云湛提到的围绕一个中心一个链条，然后让它能够 可持续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科研工作它其实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我今天有个想法明天就能出成果的，它是需要潜心研究，需要时间。其实这样的一个技术体系的建立是立足于当下，面向未来，然后能够让科研工作者围绕我们所研究的这个领域，这个产品真正静下心来，长时间的形成一系列的技术成果，然后最后能够面向市场推广应用。 对， 所以这是大的背景。包括北京市我们当时呢也是在国家这样的一个产业体系的这个政策引导之下，也有的自己的地方的这种创新团队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和一个指引。于是在那个背景之下，我们是在2009年4月的时候组建并且启动了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的建设。那么我们这个团队主要都聚集了一些什么样的人员啊，都是什么样些背景的，在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各自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云展也能帮我们补充一下吗？ 北京的团队当然要依据北京的农业产业发展的要求，还有我们农业技术的推广的现状，还有一些特点结合起来，这样进行一个设置嘛。总体上是跟国家产业体系的那个岗位设置是一致的，但是呢其中也有一些特殊，就是结合了北京技术推广体系里边的一些个特点。比如这个在各个环节那是跟国家体系是一致的，就是从这个种料病管加环境啊，还有经济，这是都是一致的。这是整个一个链条嘛。但是呢在层次上呢，国家比如说国家有研发中心，下边有功能室，完了有一些综合试验站，实际上是从架构上是实质上是两个层次。是吧，但是呢从组织架构的那个轮廓上看好像是三个层次，有一个研发中心，中心里边有各个功能室，在功能室呢下一个层面呢有综合试验站。那么在北京建设的时候啊，就在鉴定功能的时候更注重这个技术成果的推广跟应用转化，这个环节上我们就加了一个层次。这个团队呢组成呢来自各方，有中央级单位的，就是地方级单位的，有科研院所的，有推广部门的，有教学单位的，还有我们基层的农技人员， 很综合、 还有一些个村一级层面上的什么农业技术带头人呐、什么的，一些个产业合作社的一些技术骨干呐、都有，是由高到低贯通，就是最前瞻的研究方面的相关人物都有，一直到跟这个农场直接打交道的，有些甚至本身就是农场的，就是，一气到底，所以这个地方团队呢是更接地气的。那么我们的架构就是，研发中心下边设这个各个功能室，这个功能室呢就是按照这个产业特点，种、料、病、管、加、环境，还有产业经济，这么设定的。在功能室之下呢是综合试验站，综合试验站也是分门别类，负责这个以饲养为主的，有负责这个饲料啊、加工啊，都有这么一些。但是综合站，那么它大体上呢，有一个特点，但是更大的特点是能接受各个 领域的技术 岗位的这个技术的试验示范。就是做一个初步转化的一个示范，因为这个从实验室形成的技术成果在投入到直接生产层面的过程中啊，肯定会有一个适应性改造，或者规模扩大以后是不是有技术衰减效应衰减呢，我们需不需要调整呢、等等这一类的问题，我们不能贸然的直接的放到这个生产厂去。 新成果啊，难免会带来一些个新成果的什么不服水土的一些个问题。 嗯， 这些问题呢，要放到综合实验站去检验解决。 嗯， 等这个综合实验站在比这个前期研究的这个更大规模的这个群体里边应用了以后，没什么问题了。等于是进行一层检验，那么我们呢下边还有一个层次叫农民田间学校工作站，北京特色。这个这是我们在北京做农技推广的时候引进的一个新的一个推广模式。 嗯， 这个农民田间学校啊，实际上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叫三无学校。 嗯 啊，这个三无学校一定是带引号的啊，它不是个贬义词，就是没有老师，没有教室，还没有 教材， 课本教材 哦， 就所以这个农民兄弟们，还有我们的养殖生产者们，管这个叫三无学校。 嗯， 它就是 从实践中来学是吧？ 开在田间地头， 嗯， 开在田间地头。反映低成本，开在田间地头跟养殖场，体现直接面对生产。另外一个呢，没有老师，要解决那种填鸭式的灌输， 嗯， 知识灌输，什么信息灌输，因为那个在我们的多年的培训实践中啊，感觉那个效率特别低。以这个辅导员为组织者，让这些个产业的群众自己找问题，提出问题，在辅导员的引导下来分析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 嗯， 解决不了的难题，我们再从这个外界，比方说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啊，我们技术推广机构啊，就相关机构 收集问题，再帮着解决。 对，请这个专家来指导， 嗯， 绝对不是教导，还是以农民啊自己的能力来解决。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些问题，实际上张家出现的问题，实际上在李家也出现，可是呢王二麻的他们家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哎，他们都是学员，在一起一探讨啊，一交流啊，实际上当场就解决了。 嗯，这很有北京地方特色，也符合农民的这种接收程度啊，养殖户的这个接收程度。 对，我们那个整个的过程叫参与式， 嗯， 就是接受度啊是相当高的，每一个学员都参与。 嗯， 所以这个效果特别好。那么我们把这个特点呢就结合到团队，就是我们怎么推广。我们是愣按着牛头去饮水吗？那肯定也是不好的。那么就把这个北京既有的一种推广模式呢给它用起来。 嗯， 在综合实验室功能室下面呢就设了田间学校工作站。 等于从团队建设上我们其实也有所创新啊，结合北京的地方特色，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已经形成的这些实验室的科研成果更好的推广到我们的养殖户或者是田间地头，这个过程我们想要把它去打通，也要做一部分创新。这是刚才云湛给我们从整个团队组建的背景以及中间的这些科室构成非常细致的让我们了解了从2009年建立的北京市的创新团队啊一直在做的一些工作。节目上半段的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在一小段片花半点之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下半段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头抬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上神，最近人间新冠病毒狡猾多端，神出鬼没，您有何高招？ 冬天气温骤降，阴晴不定，百姓们要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常戴口罩，适时添衣，随时保持愉快心情，即可化险为夷，日日安心呐！ 多谢上神指点迷津， 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切记，切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2009年4月的时候呢，就组建并且启动了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那么十多年的时间呢，这个生猪团队通过开展涵盖整个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一些需求调研啊，还有包括有方向性的一些攻关啊，大力开展各种技术的推广，也取得了一批的科技成果。非常荣幸的请到两位嘉宾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相关话题，北京市畜牧总站推广研究员，也是全国劳模，同时呢是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的首席专家云鹏云湛。那另外一位呢，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理事长王楚端。刚才云湛给我们从整个团队组建的背景以及中间的这些科室构成非常细致的让我们了解了从2009年建立的北京市的创新团队啊，一直在做的一些工作。接下来也想再细致的聊一聊，因为我们王老师是整个创新团队的岗位专家啊，也是其中的一员。刚才云湛也说到，我这个技术体系其实是围绕一个产品，不光是生猪养殖业，可能其他的一些产品也会有自己的技术体系。但我们今天重点说的是生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围绕中心，整个全产业链条打通，让它实现持久性的科技创新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能不能请王老师也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生猪产业链条整个大概涉及到哪些环节啊？然后帮我们具体点一点，另外结合咱们北京这些年的一个发展定位，我们主要聚焦的又是哪个环节？王老师， 好的好的。这个十几年我回忆起来，就是农业部成立这个创新团队呢，还是解决一个我们长期以来这科研成果跟生产现实脱节的问题。所以原来说啊，我们所有科研成果在哪里都在抽屉里边。所以要解决这个科研成果的最后一公里的这么一个初衷啊。所以像北京团队呢，他就采用一个由上到下的，就是科研成果在综合实验站来做实验释放，然后再往下推。还有一种从生产里边收集问题，然后在现场解决，叫 返回来的这么一个过程， 现场教学，这种双向的一个科技的一个交流，所以总的来讲效果还是不错的。在猪的这个产业里边呢，它涉及的环节确实多，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种猪是基础啊，所以猪的育种跟防御啊跟繁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有原种猪。生产足袋猪，足袋猪生产父母袋猪，父母袋猪生产上敏猪。因为最后肉是由上敏猪提供的。但是它的性能要好，它要长得好坏呢，它根上面是在原种猪。所以这育种的工作呢，就是显得一个很基础性工作，好吧。第二个呢就是一个饲料。因为养猪业的本质就是把饲料变成猪，然后变成肉，变成猪的制品。这个饲料的成本呢，也占我们现在养猪生产经营成本里边的大概70%左右。 达到70% 左右 了。 所以这个 这个饲料的好坏，饲料养殖效果的好坏，直接决定了这个整个养猪它经营的状况啊。第三个就是现在就是比较头疼的就是疫病防控，特别是一些重大疫病的防控。这个呢，特别这两年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有非洲猪瘟，给这个行业造成一个巨大的一个影响。所以除了非洲猪瘟，实际上整个中国养猪业里边，这个大的病还是不少的，比如说狼耳病，比如说这个 PED， 就所谓的脊柱腹泻、流行性腹泻、伪狂犬病啊，还有一些圆环病毒，等等，还有一些原来的传统的口蹄疫啊什么的，也时时端端的也都发生的啊。这个疫病的这个流行跟这个在猪场的爆发呢，确实给我们养殖这个生产者啊造成很大的困扰，也使它生产成本明显提高。疫病防控应该是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然后呢，这个要把猪养好呢，首先这个猪舍的建筑、猪场的规划建筑，它就是一个很这个涉及到工科跟我们农业生产的工艺的结合，是吧？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是管理措施？管理呢，现在整个规模化猪场都按照工厂化的啊，这猪场是按照工厂化的流程来管理，不像原来这个农户的这个小规模饲养的这个副业性饲养呢，都比较随意， 不是这种分散的个人化了，都集中了， 现在都是集约化啊，工厂化的养殖，它要求这个技术规范呢，比原来还是严得多，哇！还有一个就环保，这个全国各地，特别是十八大以后，这个中央提出来这个美丽中国啊建设作为一个国策来这个执行的话呢，这个畜牧场的环保呢显得很突出的一个问题，所以从十八大以后有涉及到很多的环保拆迁，所以环保工作呢也是我们养猪生产里边一个很重要领域。还有一个就是整个产品的销售、加工、流通这个问题，包括种猪、包括商品猪、包括猪肉、包括猪肉制品，它有一个加工过程，有一个流通。但是北京市呢，作为首都呢，长期以来它有一个基本定位，做一个叫我们叫种业之都，因为猪很多，全国这么多的地方也都在养，北京的地方相对少，都是现在有首都定位，农业上的设施用地呢非常有限，所以呢，这个长期以来北京市把这个整个农业啊，特别是畜牧行业就定位在种业之都啊，所以作为一个重点。第二个呢，就是做一个饲料的高地，全国的最重要的一个饲料研究的一个教学科研单位，在北京还是居多的。第三是环保方面，这个比较重要啊。这个作为首都的环保都是作为一个全国的高地来讲，这个因为环保还不简单是一个这个废物排放的问题，还有涉及到节水问题。特别是前几年还涉及到 PM2.5 的问题啊，最典型的我们在猪场里边全面禁止燃煤，为燃煤产生的 PM2.5 啊，所以经过这几年各行各业的共同努力呢，在整个首都地区空气确实也好了啊。那么其他比如说猪舍建筑，北京市有很多这个设备单位，但是全国也有。所以就像猪舍的一个这个建筑设计啊，就显得不是那么在首都这个定位上还不是那么卡脖子的这个问题。然后饲养管理这个过程呢，就现在的技术规范呢不断在升级啊，特别是最近几年出现一些智能化的设备，哇，那么逐渐的代替人工的一个操作，由机器来操作，那未来可能就人来管机器，机器来管猪。这是一个大趋势啊，这也是个整个工业化畜牧业的一个大的发展方向。 所以刚才王老师又给我们从整个啊生猪产业的这个链条一些重要的环节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我这儿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其实就像刚才云湛和王老师都传达了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产业体系，就是实现了从源头的养殖一直到百姓餐桌这么一个全产业链的过程，里面包括了比如说这个育种繁殖，然后养猪 使用的饲料问题，以及在养猪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比如说疾病的风险，还有包括这个环境建设它的这种建筑啊，然后管理呀， 以及对环保的要求啊，还有包括加工流通啊，最后到市场上进入到百姓的这个菜篮子啊，或者是餐桌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也特别强调了北京作为种业之都这样的一个目标。包括在十月份的时候，咱们丰台的园博园也是举办了这第29届这个种业博览会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种技术成果，不光是蔬菜也好，我们的畜牧业也好，还有很多的这些种业上面的这种创新成果都集中的进行了一个展现，也是这些年我们很多技术团队在做的这个工作。包括咱们其实北京的各区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定位要求，比如说平谷在打造农业中关村，那他的这个玉口琴业也作为他的这种企业代表发展的非常好，里面都是智能化养殖这样的一些装备，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环境等等。其实整个围绕农业或者是围绕畜牧业的这个技术体系的这个建设，我们刚才从两位老师的介绍当中其实都能了解，相关的工作人员或者是科创人员都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推进和努力。我们北京地区生猪养殖目前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一个是从养殖规模上，然后另外还有从品种上，我们是不是也给大家能不能做一些介绍？我们知道在个书写这个非首都功能的这个过程当中，像河北、天津其实也承担了一些就是书写的这些任务。那对于我们生猪整个这个养殖产业来讲，会不会在京津冀地区整个布局也会发生一些这些年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先说。然后 云站 给补 充 一下啊，这个京津冀地区呢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河北省本身一个传统的农业大省，然后北京天津呢又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一线城市之一，是吧？北京天津，然后它的人口密度是非常大，有限的土地，然后河北省从地理上面呢又把北京天津围在一起， 是 啊，所以长期以来呢就是当然河北省本身有个很大的人口基数，他也要吃肉啊，也本身也要吃肉，所以呢，这个北京、天津呢，这个因为都有2000来万人口，这个城市基数，然后流动人口还非常多，最这个畜产品特别猪肉呢，它的消费就比较大。一般来讲，在中国呢，目前为止呢，大概是2到3个人一年要消费一头猪。 首先需求量比较大， 需求量大，因为它占整个肉类消费大概60%左右，那么这个又没有足够的土地啊，所以只能是靠两个部分，一个是就是我们把它做精，做的层次高，把这个产值维持在比如说种业这个程度来，那对于一般的市场的一个供应呢，还是由本地啊，比如说北京、天津，自己所谓的自给率啊，我们有时候叫自给率，要达到一定程度。北京、天津，地少，人多，自己的这个生产的这个东西还是有限。那么最近的，从地缘的角度，最近的就河北，因为河北把北京、天津都围在一起，哇，而且面积也足够大，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把北京、天津一直把河北作为一个菜篮子基地这么一个定位，那么我理解是北京，投入技术。投入资金，然后有一些政策，比如说像顺兴农业，在河北的唐山，在河北的沧州，就建立相关的一个猪的基地，然后北京市呢，这个顺兴农业派出厂长，派出相关的管理人员在那，然后我们的服务也都跟到那， 智库都在北京， 对，但是也经常到那现场去，也做一些交流啊。然后呢，这个北京市政府呢，好像给一个叫外府基地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政策， 有一个政策。 比如说新盖一个猪场，应该是给200万的一个这个前期的补助。 这根据情况， 根据情况啊， 所以有资金的补助， 一直是 有这个政策支持。 首农也有啊，就因为北京，两大食品供应商，一个是首农第一大啊，然后顺兴农业。作为养猪养牛一个企业呢，也现在也在走这个方向。 北京啊，终归是首都， 我们的目标是个国际化的城市，是吧？ 嗯。 那么我们有很多的交往啊、活动啊，频繁的要举办。 嗯， 对。 另外呢，北京又是个超大型城市，对吧？2000多万人呢。那么它在一些个自然环境发生变化或者有灾害呀什么的发生的时候，这个食品供应就是一个非常需要重视 的 必要保障， 是 得有吃有喝才行啊。 是， 那么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我们以前也遇到过，你比如说SARS疫情，比如说奥运会，来了那么多人要消费很多东西，遇到了一些特殊情况，万一这些个所消耗的这些食品进不来怎么办？所以北京一定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应急性的保障。 嗯， 民以食为天呀，不管我们的四个中心建设如何，我们的未来的目标是如何，但有一点吃避免不了吧。 嗯， 对，无论养多养少， 是 吃那么多是避不了。 对，其实云站就特别提到了北京在京津冀地区，包括整个全国地区，它的一个特殊性啊，其实也给我们的团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或者说是，也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您刚才说这个要求其实并没有减少，所以我们既要能够保障，比如说像这种突发情况，包括咱们说这一次的这个新冠疫情，也是国家的一个政策，要是六稳六保，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保证市场的供应啊，保证市场的稳定，所以既给我们的基本的这种生产带来了一些要求，同时我们还要符合当下的这个城市定位，所以我们在科技方面，包括这种刚才王老师也说到了这种高精尖啊养殖技术方面，就提出了更高的一些要求。那咱们周围还有比如说河北和天津，其实大家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啊，协同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就涉及到一个协调，涉及到一个配合。相信不管是作为咱们农大的教授，还是像云站作为咱们北京市畜牧总站的这个负责人，其实我们更多也要跟其他城市进行交流，把北京好的技术作为种业之都这样的一些技术成果去推广啊，去在行业当中去交流，也承担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北京这个消费层次拉得很开， 嗯 啊，北京的这个整体经济水平，还有这个市民啊的生活水平高嘛， 嗯， 对一些个特殊产品的需求，优质产品的需求啊，稍微要高一些， 嗯 嗯，哎，这个王老师针对这个正在选育的一个 北京 高肉质的一个种群， 从育种方面我们首先来做选择啊， 嗯， 王老师分享一下。 他现在北京有几个当家的所谓是类似叫北京范围内培育出来一个本土的品种， 嗯， 猪上面就最典型的有北京黑猪， 北京黑猪， 啊，叫黑六猪肉，这个在现在在全国还是有很大的知名度， 嗯， 实际上原来还有个叫北京花猪的， 那个没鉴定 啊，后来大概在15到20年前， 嗯， 慢慢就消失了。对于大众消费而言，现在就猪这一块呢，主要还是以瘦肉型猪为主。 瘦肉型为主。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些中国的具体情况呢，就我们要吃猪肉，但是我们粮食不足， 嗯， 就饲料粮不足，所以非常讲究整个饲料的转化效率， 嗯， 是吧？这个对于一般的市场来而言，还是以瘦肉型猪，全世界都一样。随着这个产业的规模化、专业化集中，它这个品种也越来越集中。但是北京这个地方呢，有额外的中高端的市场的额外需求， 嗯， 一下子就把我们这个产业也带动起来。现在叫新奇特，是吧？现在最近。整个中央也在呼吁，对于这个各行各业要突出这个叫新精特，看来未来就是还要朝这个方向发展。 高精尖新奇特。 对，因为传统的这些一般的生产，都属于什么供给侧改革对象。 对，我们之前在说现在的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了。那北京地区更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色，就是大家的需求其实是不同的啊。那可能有一些我们基础性的这种保障，同时也要满足一些中高端的这种人群，他们对于这个食品啊、农产品，包括我们说这种肉制品，他们的这种需求，所以我们要结合这样的一些市场需求，来做我们的产品创新，这是一个从需求端出发，然后进行产业端的布局。 市场为王嘛，三个区域的这个布局呢，我想因为北京的首席云站，天津首席李千军李教授，河北的首席苗首席，这几年还是有很充分的一些技术交流， 对吧？京津冀这个除了一个经济区。有影响的关键还是三地的这个资源禀赋啊，还是有差异的。 是， 因为这些资源禀赋的差异，互相之间的这个互补作用呢，就写的就更加珍贵了。所以这种协同发展是必然的。尤其京津冀，它有历史上的这种一体的一个传统，是。 文化一脉也是。 对对对。 那么比如说，在资源禀赋上。我们是首都啊，我们首都这个从市场端，北京的这个消费层次拉得很开。那从这个生产研究环节呢，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跟养猪有关的，北京占了全中国的绝大部分呢。是吧？北农大，这是最好的农业院校啊，中国最好的。在北京，中国农科院好多所在北京，是吧？我们还有什么农学院呀、啊？什么还军科院、那医科院啊、中科院搞这个生物的，跟猪有关的也很多， 科研力量非常雄厚。 所以解决问题、出成果、出科研成果的这个规模呀、档次啊，那在京津冀是最高的。那这些个成果的输出。肯定是要担负重要的一个职责。你到了这个生产环节呢，空间，我们首都的功能很多，那么多的设施项目需要土地，我没那么多土地，可是河北有广大的土地，那么我们一些个需要土地，就是土地需求比较大的一些个环节，放到河北去。另外一个呢，在河北呢，在技术，就是这个技术提升这方面，也需要北京跟天津的这个一些帮助。因为我们的团队经常在一块儿活动，有一个具体的事例，就是咱们那个全基因组育种的那个，那叫联盟，我们就把京津冀的这个搞育种的猪场啊，就集中在一起，应用现在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但是这个技术平台呢，我们北京自己就有，我们站上就有这个平台，我们还有好多的指导教授，像王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好多的国内知名、国际有名的教授指导下，我们搭建这个平台。那你像天津啊、河北，他就用不着这个再去花钱重复建设了，就可以共享这个平台。到他们的那个育种群，采点样，分析分析，我们把数据结果就给他分析好了，完了就指导他做育种工作。那这就是一个具体的一结合。另外比较这个有影响的，比如我们北京团队的一些个成果，比方说在饲料方面，就直接拿到河北的饲料厂去转化。 这就是实际的例子哈， 实际例子呀、 怎么样协同？ 一年就一个小添加剂，用量很不大，但一年都是几百吨、几百吨的生产呢。这样呢，除了这个成果传播，你像这个就是农村收入提高啊，各方面它是有帮助的。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脱贫攻坚、 对对对， 扶贫帮扶之类的。 我们的那个三地的团队在尤其是对河北省的 这个扶贫帮扶，我在张北还有一个，我们还有一个联系点， 京津冀三地哈，我们协同发展前取得了很多的这种成果，包括国家和国家之间也是，我们是些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吧？ 对， 要携起手来，手挽着手， 对， 一起优势互补，才能共同发展。其实刚才两位老师都结合咱们京津冀三地不同的这个定位和优势的一些资源的特点啊，做了一个分享，包括也说到咱们北京其实在科研方面是非常有成果的。说到这个全国十例种，一例来自北京，从这个育种方面其实就有很多的这种成果。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我们跟两位老师的访谈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那么具体这些年我们的创新团队到底集成或者是有哪些比较亮眼的技术成果，在实际生猪产业养殖过程当中呢已经开始推广和应用，下周的节目当中继续和王老师以及云展来做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科创中国，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主持人段玉龙。我们的一个文明习惯就能给垃圾一次再利用的机会，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来吧，参与垃圾分类，共享环保低碳生活。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